会发亮。

中的天气，一直不放弃我眼部的内心，一直不开启卡片的风景，多么美丽，谁愿意陪着我环游世界去？我是只想拉去，却从来不犹豫，有一天变美丽，没有人会相信，向窗外飞去，却从来不担心，谁愿意陪着我环游世界去？你是世界上最美的风景，多少经雨风雪冰都是我的 memory。 你是世界上最美的风景，四处留下我的足迹，想着你。 上大落怕了，学会唱，学怕了，学会爱了，帅。

Thank you. 和你的影子，把寂寞唱成一首歌。我火一样沸腾的血，如最红的花，盛开着什么都不怕。说尽了只剩一杯酒，若醉了不过一滴泪，看你不由衷的样子，人世间风干眼泪却抹不掉孤独。我不怕红尘可笑，笑不尽无聊，谁能够穿过岁月不老，眼泪与谁去拼掉，谁又能知道若与你只做一场 团游太累，自助游太烦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累，自助游太烦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，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 六人游不是非要六个人哦。 品全球咖啡，尝网红饮品。中国国际咖啡展9月15号到17号，北京三元桥老国展，23个国家500家品牌，9个专业比赛及活动，门票免费，还有精美礼品相送。 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教育品牌，北京文化产业50强的涂抹艺术教育第一期合伙人全部孵化成功，第二期合伙人正式启动招募。合伙人要求：喜欢孩子，热爱教育，涂抹在创业的路上还会给予的更多。招募电话：133-0112-5077，133-0112-5077。 中秋佳节人团圆，送点啥好的给家人？要有心意，不如送点小鲜炖鲜炖燕窝表心意，一瓶足含一盏干燕窝，营养满满，诚意浓浓。中秋团聚，和家人一起分享一瓶新鲜营养又好吃的鲜炖燕窝。吃鲜炖燕窝，找小鲜炖，销量突破180万份。中秋节上天猫、京东搜索小鲜炖，仙女的仙哦。 What's up? Yo, yo, yeah, good night. 向左向右需要勇气，也可以做个闹钟全部归零，反正我花不完的就是年轻，对不对，好不好，没关系。而我最想一起的就是你，哦，能不能好好爱我，手牵手一起走，不管时间多久都要在同一国，隐藏版快乐天空，我分你咬一口，只想和你一起到永久。 再回味你给过的温柔。我静静地尝一口，味道香浓的说，不喜欢的样子你都有。我静静地尝一口，你说的爱我，舍不得只会微笑的淡薄。我静静地尝一口，分量虽然不多，却将你的爱完全吸收。 肩を組んで君と手を繋いで恋人だったり